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16章。学生由于都在学院和城市这种地方修炼，他们就算有实战，也不过是和法师们对决，终究还有很多的不足，所以直面妖魔的历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强大的魔法师并非一定需要强大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妖魔肆意的野外好好生存。大学的历练可不是高中时候的小小军训了，而是直接将学员们派遣到安界之外，没有老师跟随，也没有猎人保护，必须靠学员们自己去克服重重的困难，必须靠他们自己去面对妖魔。这种历练死亡在所难免，但是作为一名魔法师，在觉醒属于自己魔法系的那一天，就应该做好这样的觉悟。消息传播得很快，切磋战平的事儿反馈到学校之后，领导们都有几分不敢相信。肖院长跟周正华在听闻了顾汉老师汇报的细节之后，更是无比的欣慰，把莫凡这家伙塞到帝都果然正确，立竿见影了。而随着莫凡的火系出现，这天生双系之名很快就在高校的学府当中传开了。本来莫凡是明珠学府的大魔头，算是风云人物，如今一下子跃升到了全国高校当中的话题人物，全国高校一时间更是掀起了一场天赋撕逼大战。高校学员们列举出了各个地区那些拥有着妖孽天赋的人来，并进行了一个天赋排行，展现出真正实力的穆凝雪和莫凡可谓是双双上榜了，在天赋这个话题上炙手可热。天赋榜莫凡也粗略地看了一遍，自己的天生双系排在了第五的位置上，穆凝雪的天生灵种则排在了第九。 不会吧，天生双系还只排在第五？我看看还有哪些更加妖孽的天赋存在。 赵满言拿着手机叫了一声， 世界这么大，屌炸天的人肯定不会少的。 彭亮看了一眼莫凡，接着说道， 能够在高校中排名第五已经很牛掰了好吗？试想想，高校里面有多少所谓的天才法师啊，别说是进前十了，能进前一百的天赋都足以笑傲同辈了。 天赋只是老天赐给某些魔法师的一个小小礼物，有天赋不努力一样是一个废柴。天赋惊天动地的年少魔法师我见得不算少了，到头来名动四方的又能有几个呢？没什么好羡慕的。 邱雨华老师咳嗽了一声，很职业地说道，顾汉老师也不置可否， 天赋这东西只能说是锦上添花，最重要的还是要刻苦修行。像莫凡这样天生双系的人，假如他自己不努力的话，三系反而变成一个累赘，有可能让他连终结魔法师都突破不了。一个无法到达终结级别的三系魔法师有个卵用。所以啊，在一些更长一辈的人的眼中，天赋这玩意儿啊，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 接下去你们将到安界之外去历练，这个历练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所以你们要是遇到了危险，没有人会救你们。 李静老师说道。 没有一点保护？ 我们会发一个光魔法信号笔给你们，假如你们被困在了哪里，我们会派遣出去救援，前提是你们是活着的。 这 众人表情都僵硬了起来。 往年高校历练都有死有伤，总之我希望你们在踏入历练的时候一定不要有一点点的松懈，更不要做任何冒险的事情。或许你们会觉得就算遇到几只妖魔你们也能够轻松的对付，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别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顾汉老师此时也非常严肃地说道， 你们平日里都会上妖魔课，也会有老师来讲解安界之外的一些信息。事实啊，给你们讲课的老师们其中有大部分 是自己都还没有走出过安界的。你觉得他们告诉你们的东西能够在危难的时候救下你们的性命，那不太现实。总之凡事要小心，几个人出去就几个人回来。 邱宇华老师也忍不住开口道，三位导师都一改往常的平和，大家自然明白这次历练绝对不是儿戏。莫凡自己虽然在城市这种猎妖众多，但他确实跟其他学员一样，从来没走到安界之外。从到了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就无数次被告知安界之外是妖魔的地盘。到了那里，即便实力再强横的法师都需要夹着尾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惹上了一只强大无比的妖魔，或是一大群怪物。 此次历练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到时候会通知你们。你们在帝都的话，若自己或者家里有些积蓄，最好买上一件好的防御魔具，能够让你们捡回一条命。 做交换生的学员里面，多半是有实力和背景的，魔具这东西大家多半都有个一两件。莫凡知道自己手上的钱买不起下一件魔具，所以呢也没有浪费那个时间去帝都的竞拍之地。前往历练大概有五天的准备时间，莫凡打算这五天里边好好把自己的召唤兽给强化一下。幽狼兽受打击了，切磋的时候幽狼兽被幽纹暴狼给完爆了，实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同样是狼族的生物，幽狼兽骨子里的骄傲在那一天被践踏得体无完肤。莫凡也感觉到这次战斗对幽狼兽的影响极大，深思熟虑一番，决定帮助幽狼兽晋升战将级。幽狼兽踏入进阶期也快一年时间了，这一年时间里幽狼兽仍旧在召唤位面当中不断的战斗来提升着实力。想来经过这一年的沉淀，幽狼兽已经具备了晋升下一个更高血统的资格。随着幽纹暴狼的刺激，幽狼兽更加渴望冲破奴仆的血脉，成为一只更加强大的狼族生物。这么上进的一只狼，莫凡怎么忍心让它继续遭受耻辱呢？况且了，那个叫做陆正和的家伙站着有一只战将级的生物，何止是一个趾高气昂啊，眼界都快到天上去了。莫凡最不喜欢这样的人，太能装了，更何况这货还成天恬不知耻地围绕在慕宁雪的身边。等自己的幽狼兽也迈入到战将级，看看这陆正和还怎么能拽得起来。进阶是大事，莫凡直接去请教邱宇华老师了，希望他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些帮助。 进阶这东西说白了就是准备的东西越多成功率越大。这么说吧，你的幽狼兽若是在没有任何帮助下自我进阶，成功率估计只有 20% 的样子，失败后它会直接被打回到原形，变成一只再普通不过的奴仆级幽狼兽。 邱宇华老师是看莫凡越看越顺眼了，对莫凡的询问反倒是非常的热切。啊，20%？成功率这么低吗？七喜的中奖率都不止这个数了。莫凡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这只幽狼兽算是有点意志力的了，换做别的进阶期妖魔呀，那也就10%。 邱宇华老师说道。那怎么才可以提升成功率呢？ 你这家伙上课从来不听讲的吗？虽然你天生三系，那好歹挂的是召唤系学员的名义。 邱宇华老教授先是把莫凡训斥了一顿，随后才慢条斯理地说道， 你说你有战将之魂，这是一种很不错的辅佐之物，大概可以提升20%左右的成功率。 对，不过那也才40%，我这人不喜欢赌博呀。莫凡说道，尽管自己这样帅的男人在任何故事里那都是主角，莫凡也不觉得自己主角光环可以牛叉到将这40%变成100%。赌输了，幽狼兽的实力还会大减退的，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迈入到进阶期了。 办法肯定是有的，只不过花的钱可不少。 邱宇华老教授继续说道， 一般而言，妖魔有几种体现他们自身等阶的元素。第一是血脉，血脉越高，该妖魔迈入到更高级别的概率也越大。第二是灵魂，灵魂越强大，其蕴藏的潜能也就越大。第三是躯体，躯体的强弱往往可以通过不停的战斗来提升，而且妖魔要进阶，躯体达到足够强度也是最基本的条件。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17章，血脉、灵魂、躯体，莫凡默默地将这三个重要元素给记了下来。 你所得到的战将之魂呢，就是强化灵魂之用，灵魂强大了，那么妖魔进阶的成功率也就变高了，所提升的概率大概是20%的样子。当然不同品质的战将之魂所提升的概率也会不同，总而言之，你手上的这个战将之魂就提升20%。 老师，您的意思是我可以从血脉和躯体这两个方面来寻找一些辅助方式，让幽狼兽进阶的成功率会再提升是吗？莫凡立刻问道。邱以华老师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道， 所以我说你得有钱，战将血脉可不便宜呀、啊、强化狼躯的东西多种多样，可真正有效的东西那也不便宜。你得到血脉的话，成功率可以提升个30%的样子。躯体的强化，东西是积累的，没有一个定数，但肯定有效。 显然，一个战将之魂是得不到真正进阶保障的，得再弄一个战将血脉才行。刚好手头上也还有1000多万的存款。莫凡便前往了帝都的魔法协会当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战将血脉。帝都的魔法协会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像这种狼族的战将血脉要到别的一些小型的城市，基本上都需要10天半个月才会有货的。在这帝都都几百万上千万的东西都会有现成的，贵是贵了一点，可莫凡没那个时间去等了。一瓶战将级血脉加码基本在1000万上下，莫凡咬着牙付了款，然后又购买了2样价值都在100万上下的强化躯体之用的骨粉和心脏。东西这么一买，手头上就只剩下不到100万了，顿时有一种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 小狼狼，你要给我争气啊，千万不要进阶失败了。 看着银行卡那华丽的8位数瞬间变成5位数，莫凡禁不住要给自己的幽狼兽烧香拜佛了。战将之魂能够提升20%的可能，战将血脉能够提升30%，幽狼兽自身躯体已经在战斗当中磨练到了一定程度了，有个20%的可能性，算起来这次进阶成功打底就有70%的可能性了。另外手头上还有狼将骨粉和3眼魔狼的心脏，这2样东西都能够增加一些成功的可能。 你的幽狼兽之前没有经过什么躯体的洗髓，那么骨粉和心脏这2样应该也能够加分很多，估算的概率能够达到75%的样子。另外你本身是一名终结魔法师，星云能够提供的能量还可以增加10%的样子，也就是说进阶的成功率可以高达85%。 邱宇华教授做出了准确的评估道。哇，85%，这已经很高了吧？ 很高了，想不到你小子家底儿还蛮厚的嘛。这些强化资源少说也得个13-14百万。 邱宇华老教授笑了起来，鼓励说， 去吧，很多召唤系魔法师在低于30%的概率都进行尝试，你这85%的概率等于已经踏入到颤降级了。 莫凡点了点头，有了邱宇华教授这番话，自己底气也足了很多。帝都学府有一些封闭的训练场，莫凡花了一点钱租了一个绝对免打扰的。空旷的训练场内只有莫凡一个人，星轨描画，月色裂痕出现，很快幽狼兽便被莫凡召唤到自己跟前了。嗷的一声，幽狼兽叫了一声，整只狼显得几分庄重和严肃，他也知道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是战将之魂，这是狼族战将血脉，还有一颗心脏和一瓶骨粉，这些能够帮你进阶成功。别紧张，不用有什么压力，轻松无痛苦，安全放心，无后遗症，当天就能继续上班了。莫凡宽慰着自己的小狼狼说道。嗷的一声，幽狼兽又难得的叫起来，像听话的哈士奇一样，那双狼眼睛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似的。他低着头，用大脑袋蹭着莫凡。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嘿，这小东西啊，根本不算什么。哎，等哪天我看到那只异苍狼，我把他的灵魂给收了，把他血脉给炼了，什么骨髓啊、心脏啊、肉啊，都给你当零食吃。做我莫凡的召唤兽，没有点狼躯一震的逼格，那怎么行啊？哼！莫凡笑着抚摸着幽狼兽的毛发。无论是老教授邱宇华还是赵满岩，他们都建议过莫凡不要将资源使用在次元召唤而来的生物上。次元召唤生物说白了，那就相当于临时工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一不小心哪天就在自己那次元位面中称王称霸，那就不再给你打工了。另外，这些召唤生物在自己的次元位面里也会死亡，是相当的不保险了。所以绝大多数召唤系法师如果已经达到中阶级别，多半还是将资源省下来给亲儿子契约兽。莫凡也不是一个什么烂感性的人，假如那次在新生斗兽大赛上幽狼兽没有用自己的身躯去撞散木奴娇的风盘龙卷的话，莫凡也会考虑将资源留给契约兽的。幽狼兽的忠诚和无所畏惧让莫凡坚信他会是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伙伴，强化他绝对不会损失什么。这个道理幽狼兽自己也懂，所以才会化作一只大狗蹭着莫凡表示感激。次元位面的安界之外的妖魔世界一样是弱肉强食的，如果能够进阶的话，幽狼兽才能够在那个次元世界当中立足。好了，我们开始吧，莫凡对幽狼兽说道。幽狼兽嗷的一声显得兴奋了起来，先洗血再塑魂最后强躯，这些强化顺序莫凡是牢牢记着的，加上战将之魂这玩意儿，总共算起来也是价值2000多万的东西啊。这要赶上那 15%， 莫凡觉得自己都可以删号了。 召唤系的魔能大多时候都是用来喂养召唤兽的，还有就是强化的时候需要消耗大量的魔能。洗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有点像医院给病人抽血然后再输血一样，必须是先将召唤兽体内的血液 50% 都抽走，再灌入新鲜的血脉进行重新造血。这个过程必须非常小心，毕竟像幽狼兽这种生物的血液损失了超过 50% 的话就会濒临死亡的。还好莫凡算是一个业务扎实的法师，他精准地将幽狼兽 50% 的奴仆级血脉给取走了，然后第一时间灌入了战将的血脉。狼族的血脉对于狼族往往有更大的帮助，也不容易产生相斥的状况。新鲜的战将血脉进入到幽狼兽身体之后，尽管产生一些血排斥的反应，但最后还是融在一起了。 血脉越高贵，给予生物提供的能量就越大，所以血脉从来都是生物最重要的。融合了这一半的战将血脉之后，莫凡给幽狼兽一些调息的时间，让他的血气恢复了起来。嗷的几声叫，幽狼兽重新爬了起来，朝莫凡嗷了几嗓子，表示接着来。行啊，够爷们儿。莫凡点了点头，素魂这个危险度比较高，灵魂从来都是生命最脆弱的部分，如今一些魔法直接攻击灵魂，其痛苦也要比正常的受伤强度高了10倍不止。一个不小心把原来的灵魂给弄碎了，新的灵魂又没有塑进去，幽狼兽就废了。灵魂考验的是意志，这方面也没莫凡什么事，全看幽狼兽自己能不能承受下来。嗷的一声，灵魂潜入的时候，幽狼兽就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嘶吼。妖魔分等阶，高等阶的生物天生对低等阶的生物有震慑力，一个战将之魂闯入到灵魂里，会出现一个最可怕的事儿，那就是灵魂吞噬。战将之魂等阶比奴仆灵魂更高，自然遵循着弱肉强食的法则，幽狼兽必须顶住战将魂的压力，否则他自己的灵魂就会被吞的，彻底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18章，莫凡就在一旁看着，脸上神情的凝重不亚于一个父亲在产房外等待着消息。几声不停的嘶吼，可见他的灵魂正在遭受着非常强的吞噬，满嘴獠牙裂开，咬紧的时候像是要将一口獠牙给崩碎似的，嘶吼的时候又像是被撕心裂肺一样。这个过程持续了大概5分钟，可莫凡清楚这5分钟对幽狼兽来说无比的漫长。总之他是挺过来了，幽狼兽的性子一直很坚定，受了伤也从来不需要莫凡用魔能给他养伤，因为伤口自我愈合的过程能够让狼族的生物提升自愈的能力。这种提升对于一个奴仆级的生物来说其实很细微的，幽狼兽会这样做可见这家伙确实心如铁，这一个素魂可以说是把幽狼兽折磨得精疲力尽了，但关系到灵魂都是如此，再强壮的身躯都会变成一滩烂泥的，只是强化还必须继续。强体这个环节要好受很多，心脏与骨粉都是直接吃下去的，能够为幽狼兽补充之前消耗的体能和精力。又是嗷的几声，幽狼兽休息了片刻之后对着莫凡叫起来了。你要开始冲阶了？莫凡问道。幽狼兽点了点头。那也好，趁热打铁吧。终于到了最重要的进阶，三种强化完成，就在一切药力没有过的时候，进阶是最好的时机。幽狼兽自己也不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莫凡要做的就是将自己所有的魔能输送给幽狼兽，剩下的全看幽狼兽自己了。幽狼兽站在训练室的中央，身上还散发出一些汗臭味，长长的幽蓝色的毛发全都下垂着，身躯虽然没有平常那么稳健，但是眼神却异常的坚定。幽狼兽扬起了头颅，然后随着嗷的一声长长的吻对着天空，咆哮声在训练室内回荡着，一股子兽性气息化作了带有血红色的狂风登然大作，扬起了幽狼兽身上那些毛发。这一幕莫凡在很早的时候就见过，那是在一个废弃建筑工地旁，当时正是独眼魔狼试图进阶成三眼魔狼，强大的野兽气场让人呼吸都变得困难了。熟悉的一幕出现，莫凡看来幽狼兽所释放的这些气息却要比当时的那只独眼魔狼要强上了很多。想来也是，那只独眼魔狼只是偷吃了小量的地圣泉， 地圣泉应该仅仅是让那只独眼魔狼的灵魂变得更强壮了，其他方面没什么改变。呜呜的几声，幽狼兽又发出了第二次的咆哮，这一次可以感觉到一股更加强劲的气息涌了出来，那是隐藏在前一个波浪之后的浪潮，逼得莫凡这样一个中阶魔法师都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飞沙乱舞，浑浊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这些浑浊物体呈现出一个漩涡状，盘绕在奥利中央的幽狼兽的周围。 啊，这气息有了！ 莫凡用手遮挡住自己的眼睛，暗暗的欣喜道，气息上可以判断出这属于战将级的生物了。奴仆级生物并没有真正的气息，他们往往是凭借自身体型高大和凶残对那些更弱小的生物产生一些恐吓，而到了战将级，气息这东西就直接化为了有形的兽场，席卷之后可以直接造成震慑，迫使一些中阶魔法师的精神紊乱，星途断裂，以及让奴仆生物颤抖惧怕。第三声咆哮紧接着又响起了，嗷的一声，这一次莫凡能感觉到幽狼兽连咆哮都变了，咆哮竟然可以震得人耳膜都嗡嗡的作响。浑浊还在弥漫着，可朦胧当中看到的幽狼兽身影却莫名的大了一号，身材恐怕要达到四米了。等到遮蔽眼睛的沙尘慢慢的散去，莫凡这才完全看清了幽狼兽的面目，那叫一个俊逸潇洒呀。幽狼兽本身是野兽面目，它在奴仆时期整体看上去以凶残为主，要真说好看的话，那也只有那一身长长的蓝色毛发。而此刻的幽狼兽形态除了变得大了几分之后，身形更加的匀称，颈部、肩部、背部和尾部的线条反倒是柔和了许多，再加上那健壮的四肢变得修长，于是整体看上去就不再是粗壮威武了，而是神俊矫健。这种变化确实让莫凡有些意外，毕竟很多时候生物的形态可以大致判断其类型是力量型还是敏捷型。原本莫凡认为幽狼兽应该进阶成更加爆炸的肌肉，更加凶残狂暴，谁知道变成了这种敏捷、睿智、俊美的类型。果然近朱者赤啊，主人是如此的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连召唤兽也不禁追随自己的步伐。公寓内，邱雨华老师正坐在大厅里，手中拿着世界之镜的书本，一时间怎么都看不下去。换作是往常，他会旁若无人地沉浸在世界之谜当中，尤其是埃及金字塔内的亡灵国度，仿佛有探索不尽的秘密，让邱雨华欲罢不能。今天他却有些心神不宁，因为他刚刚从一位老战友那儿得知一个消息，虽然还无法确定这消息的真假，但关于那项新魔法系的研究他是有所耳闻的。 老教授，怎么没有看见莫凡呢？ 顾汉老师询问道。 哦，他去训练室了，正在尝试让他的幽狼兽进阶。 邱雨华老师说道。沈明孝和罗宋两个人刚好在大厅，听到这番话之后，罗宋就忍不住地笑道。 进阶的成功率那么低，他那只幽狼兽也没见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去了这么久没回来，多半是失败了。 沈明孝笑着不说话，一提到莫凡，他眼睛里边就闪烁难以掩饰的极度光芒。也是日了狗了，就莫凡那种憋三，竟然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天生双气的天赋。 我们去看看吧，出了什么事就不太好了。 顾汉老师说道。 好。 沈明孝和罗宋相互看了一眼，沈明孝先开口了。 走，我们也去看看。 俩人跟着顾汉和邱雨华两位老师往训练室去了。这个时间点，莫凡租用的时间差不多到了，训练场的门已经自动打开了。刚刚步入到场地当中，马上就闻到了浓浓的火焰气息，滚烫的空气化作了热浪扑涌而来。 糟糕，不会是他的召唤兽叛变了吧？ 顾汉神色一变，急忙说道。莫凡都动用火系魔法了，从刚才那卷起的巨大火舌便可以知道有人在里面战斗。 有可能。战将之魂在注入到奴仆生物体内的时候，很容易将其灵魂给吞噬。原本的灵魂没了，该召唤生物自然就不再与魔法师存在精神印记，他的召唤兽叛变了。 唉，我早该劝阻他，对召唤兽进行进阶强化，不仅浪费资源，还相当危险。 顾汉老师步子加快了一些，担心莫凡会不会有什么危险。罗宋跟沈明教两个人听到这番话之后，眼睛刷的一下亮了起来。太他娘的好了，那憋三召唤兽叛变，损失了一大笔钱不说，连召唤兽都没有了，跟废了一系没什么区别。四个人快步走到训练场，却一眼看到莫凡正站在训练场的后侧，脚下正踩着一条鲜红的火焰地毯，头发随着热气扬动着，气质凛然。而在火焰地毯的另一边，有一只黑色长长俊逸毛发的渐俊生物，其身形优美又充满着力感，四肢的肿部呈现出月白色，看上去像踩着月云一样，给人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再往头颅的部位看去，并非是大部分狼族生物那种暴露在外的獠牙，而是剑齿虎那种剑齿，月白色如盔护一样的保护着下颚，正好与肿部的白色毛发相得益彰，透着说不出的飘逸还有俊朗。 这是 邱宇华老师一下子摘下了老花镜，远远地看着这只狼族生物，不禁动容了。顾汉老师对妖魔品种不是很了解，但是他第一次看过去便感觉这生物并不是凡品，连他自己都有几分心动，考虑着若突破了高阶，是不是也觉醒一个召唤系，养上一只如此拉风的召唤兽。 吉星狼， 终于邱宇华老师叫出这生物的名字了，脸上竟然还有几分激动。 竟然是吉星狼，狼族生物之中最为敏捷的亚种。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19章。 这么说，莫凡的召唤兽进阶成功了？ 顾汉老师一脸错愕地看着莫凡这只帅气的召唤兽，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战将级生物的战斗力多半能顶好几个一般的终结法师，所以召唤系的学员们倘若能够拥有一只战将，同样是在同龄人当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就像当初的陆正和，拥有战将生物的他一个顶三个，傲气冲天的。沈明孝和木奴娇可都是终结魔法师当中的佼佼者，依然应对起来相当的狼狈。当然了，召唤生物从奴仆进阶到战将所耗费的精力和资源同样是其他系的几倍。莫凡当初进学院的时候凭借着进阶期的幽狼兽所向披靡，可过了一年实力都没有进步，可见召唤系的实力落差相当大，要么战神要么成渣。而现在可以肯定一点，就是莫凡成为了前者了，拥有了战将召唤兽，战斗力何止是翻了几成呢，简直就是翻了个倍呀。顾汉老师，邱宇华教授，你们来了。 嘿，我正在和我的新召唤兽对练呢。 莫凡将身上的火焰散去，满脸笑容地跟两位老师打着招呼。 莫凡，我们可要大大的恭喜你呀，如何，你的这只吉星狼实力如何？ 邱宇华老教授欣喜地说道。莫凡和吉星狼相互切磋了一番，让他非常诧异的是，自己需要使出自己暗影系的能力才可以跟吉星狼打一个平手，这家伙速度快的连自己的霹雳夜叉都能够躲过去，真要是死拼起来，自己能不能打赢都还不好说呢。没能够拿住吉星狼，莫凡也不觉得丢人，这是自己的召唤兽啊，谁不服 那就让他咬谁的节奏啊。非常的强，我是制服不了他了。莫凡如实地说道。 也就是你这种怪胎能勉强和姬星狼打上一打，换作是别人，不用几分钟就得被姬星狼撕成碎片了。这姬星狼可是属于战将级狼族生物里面极难对付的，没有一点准备和手段，那些中阶级别的猎人团队都不会轻易去招惹姬星狼。 老教授对莫凡这召唤兽赞许有加。莫凡挑起了眉毛，用手抚摸着吉星狼脑袋上舒服的毛发。啊，原来你这么猛啊。 况且呀，吉星狼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能力，你自己去慢慢发现吧。走走走，叫上大家，借着莫凡召唤兽成功进阶这个大好事，我请大家吃好的去。 老教授显得非常开心，看莫凡的眼神就跟看金龟婿似的，满意的不行。说起来，那次从厦门的动车到上海，老教授邱宇华还觉得莫凡这小子满嘴的胡言乱语，是一个不靠谱的学生。谁知道这差不多两年时间过去了，这小子如此的出彩，有机会确实要介绍给自己孙女认识一下，这家伙日后大有出息。顾汉老师嘴上也说着恭喜的话，眼睛就没怎么离开过莫凡的吉星狼，一向扑克脸的他脸上流露出了羡慕之意，忍不住上去用手梳理着吉星狼刚才战斗时有些凌乱的毛发。可惜吉星狼鸟都没鸟顾汉老师，一副请拿开你脏手的表情。罗宋和沈明孝两个人都在那里假笑着，笑得五官都歪了。 妈的，这莫凡到底走了什么狗运，这都给他召唤兽进阶成功了。本来这会火系雷系都强得有些不靠谱了，现在幽狼兽进阶成吉星狼更是独当一面。 呼呼的，吉星狼呼出了一口重重的浊气，那双星宝石一般的乌黑眼睛注视着罗宋。他好像认出罗宋了，当初第一次被主人召唤出来的时候就被这死胖子给欺负了一番。吉星狼向前迈了一步，俊傲的脑袋往罗宋那边凑了一些，刚才那口浊气就是往罗宋脸上吐的，像是有什么话要说。罗胖子，我吉星狼说要跟你再玩几把。莫凡笑呵呵地跟罗宋说道。罗宋这才意识到了什么，急急忙忙往后退了一些，急忙摆手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哈哈，那还是算了。 这次罗宋是真的装不起来了。沈明孝的实力比他还强上一点，结果都被幽文暴狼给追得跟狗似的。眼前这吉星狼实力肯定不逊色于那幽文暴狼，罗宋自己一个人哪里会是他的对手呢？吉星狼又看了一眼罗胖子，露出了几分高傲，鄙夷之色更是再明显不过了。罗胖子笑容都僵了，竟然被一头狼给鄙视了。夜空璀璨，大地浩渺，一只青色的天角巨兽正顺着一辆白色的动车疾行的方向在夜色下狂奔着。天角巨兽奔跑的速度非常快，动车都被它给甩在了后面。 爸爸，快看哥斯拉。 此刻一个小女孩透过窗子看着那在外面飞奔的青色巨兽。 天哪，是妖魔。 那名父亲惊叫了起来，一下子把孩子搂在怀里。动车轨道虽然属于安界，但谁能够保证安界就不会有妖魔闯入呢？否则窗外那只巨大的一只脚都可以把动车踩凹陷的青兽又是什么呢？那位父亲一阵尖叫，一时间很多人都看到了动车窗外旷野上惊人的身躯，知道那是妖魔，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座在飞的小山呢，极具视觉的冲击力。 请大家不要慌张，那是一只契约兽，某位猎王正在执行任务，他只是途经这条动车轨迹。 很快动车上的列车员就用广播说道。 原来是契约兽，吓死了。 好牛叉的召唤法师啊，我看到他站在那只大兽的头颅上。 那可是猎王啊，统领级的妖兽都未必放在眼里，况且他那只青兽恐怕就是统领级的。 白色疾驰的动车被甩在了后面，那只青色巨兽也渐渐地远去了。 模糊在了夜色下的原野当中。只是人们不禁很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迫使一位猎王这样直接闯入到动车的路线上呢？ 猎王，我不能离目标太近，以目标的杀伤力，我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住。 一个声音突然从夜空当中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云雾慢慢地散开了，皎洁的月光泻下来，微微照亮了这片区域。仔细看的话，才发现半空中有个人影，此人与地面保持了大概50米的距离，平行原野而飞，背后一对健壮有力的肉翼在月光下格外的俊逸，每每扇动的时候都会在身后留下一团凌乱的气流，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潇洒。 别跟丢了，我马上就到。 猎王的声音从通讯设备当中传出来。 军方自己搞出来的事情竟然要我们给他们擦屁股，那家伙逃到安界之外了，我要不要追？ 皮衣男子话语阴柔，又带着几分怨气。 我还在军中的时候，这项计划我也是参与者之一，可惜据我所知，这里不可能有从中活下来的，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弊病。 猎王说道。 唉，不可能成功就别搞了呗，弄出这种异系怪物收拾起来是何等困难啊，况且这项计划也不怎么人道，失败就意味着一名魔法师陨落。 背后有着肉翼的妖野男子说道。 终究是一次史上从未有过的魔法突破，那几个老家伙是不可能放弃的，我看到你了。 猎王说道。青色巨兽出现在了一片荒草平原当中，荒草平原的中央位置，穿着皮衣的妖野男子正保持着一定的高度飞翔着，他的身影落入到了猎王的视线当中，在月光下就如同一只黑色的蝙蝠，相比起这一片荒草平原是有几分渺小。突然，生长的无比茂盛的荒草平原当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气浪，气浪把那些有一米多高的荒草都给压折了，从远处一直肆无忌惮地扫到了猎王所在的位置上，洋洋洒洒，无比的壮观。 有难，小心！ 猎王急忙叫了一声。 什么小心？天哪，他在我下方！ 大块头，救人！ 猎王喊道。巨大的青色巨兽双腿一蹬，小山一般的身躯一跃而起，从荒草平原的边缘的位置跳了有近1公里的距离，再继续一跳，巨兽直接飞跃了一般，在月光下投射出其硕大的身躯，如有猛禽划过。这次落脚点已经到了这片荒草之地接近中央的部位，夸张至极。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20章。嚎的一声，凌乱飞舞的荒草风暴当中，穿着皮衣的妖男被什么东西给撞了一下，只见他狼狈地从空中呈现了一条倾斜的直线，然后跌落，落地之后又撞出了一条长长的沟壑，不知滑行了多远才终于停下了。 妖男，你没事吧？ 猎王站在巨兽头颅上问道。 死不了，这家伙好厉害，千万要小心啊。 妖男说道。 这次的实验品是一名高阶法师，三系异变，再加上他本身就是高阶法师，所化作的怪物就更恐怖了。 这种实验还是趁早禁掉吧，太可怕了。就我的实力，对付几个高阶魔法师都不成问题，可这怪物…… 猎王没有再回答妖男的话，因为此时他已经被一双通红如血月的眼睛给盯上了。青色巨兽那也是统领级中极强的存在，一般实力差一点的妖魔见到他都得浑身哆嗦，可在大荒草原之中的那个怪物身影却根本就不畏惧，反倒是要杀个痛快的样子。 妖男，这里接近动车轨，你去那里守护着，免得战斗波及到动车轨道， 出现大事故。 遵命。 过了片刻，猎王再次开口了。 就让我来会会你这妖怪吧。 猎王目光一冷，站在巨兽头顶的他周身赫然出现了璀璨无比的星图，星图不止在他脚下呈现，更在周身和头顶都有，描画的速度快得令人应接不暇。星图和星图之间还有一幅更加神秘莫测的图案在描画着，衔接着所有不同的星之图案，数之不尽的星轨如流星雨一样的纵横交错着，星子多得更似满天的繁星，密密麻麻的。远处妖男最后往猎王那里看了一眼，见他周围赫然浮出了瑰丽无比的星座，不由得摇了摇头道， 猎王就是霸道，上手便是高级魔法。 白色的动车在干净的月光下反射出了金属的光泽，拖着长长的身影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中畅快地飞驰着，即便是出现道路的弯曲也丝毫不见减速，在浩渺的大地上留下了一道白色的孤影。赏心悦目的，妖男捂着胸口，嘴角还有一抹没有擦去的鲜血，他拍打着肉翼悬浮在动车大弧度转方向的位置上。动车非常的快，卷起了一阵狂风，吹得空中保持悬浮飞翔的妖男头发都乱了。妖男同样开始了布置他的魔法，他施展的是水系的水幕滑天，大范围的将这一片动车轨道给保护了进去。 来了， 妖男动作加快了一些，水幕滑天呈现了一个巨大的水之结界，蓝色的水幕在银月下闪耀着晶莹。当他竖立在动车弯道前方的时候，就像是一座蓝色的瀑布一样凭空出现了，巨大的水帘守护着后方的一切。又听见隆隆隆的响声，高耸的荒草成片成片的弯道显得几分干燥的大地出现了一道道深深的裂痕，更严重的出现了长长的裂谷，宛如地震波纹正在从远方蔓延过来。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一个巨大的冲击波正在扩散，扩散的震中正是猎王和那个怪物战斗的地方。要知道这里可是相隔了至少2公里啊，而冲击波明显不是猎王所释放的，可见那个怪物的破坏力恐怖到了何等程度。水花天幕立在那里，当冲击波涌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水花天幕结界上出现了剧烈的晃动，似乎要被直接冲散了似的。 这么猛，离这么远还有如此强的余波，军方到底是在做什么呀？ 妖男看着自己那差点被冲散的水花天幕结界，心有余悸地说道。帝都魔法协会坐落在古老的宫廷当中，也被称之为魔法宫廷。魔法宫廷和明珠法师塔属于国内最顶尖的魔法协会，在整个世界都享有盛名。魔法宫廷深处便是古老的宫廷庭院，有楼阁、假山和水亭。其中西阁楼上四四方方的檀木桌旁坐着四个人，正在倒茶的那位是一名半老之人，戴着清朝的复古帽子，两鬓霜白，脸上却看不到多少皱纹，一只手摁在桌子上，整个人侧坐着，看上去像是在生气的男子倒是从穿着打扮上像是一位军法师，胸前有明显的军法师勋章，从挂饰的数量来看职位应该不低。和这位军法师对坐着的则是老教授邱雨华，他正一口将好茶灌入到喉咙当中，没有一点点品尝的心思。 你俩何必怄气呢？这件事终究不是谁说的算。 帽子鬓白半老男子说道， 我可没怄气，这已经上升到一个做人底线的问题，上一次我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你们了，休想打他的主意，这件事没得谈。陆年大军统，就麻烦收起你那军威，别再打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人类什么的旗号，做一些跟黑教廷没有什么区别的勾当。连五大洲魔法协会的会长都已经表明绝不会将其纳入到新魔法系之中，你们的所作所为就是邪恶之术。 要遭天谴的。 老教授邱宇华一转头就是冲着那名军统男子破口大骂，骂得毫不客气。 黑教廷研究邪术危害人类，那是不争事实，我们有自己的原则，试验品也都是一些本要判死刑的犯人，虽然确实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地方，但最后都被我们给处理干净了，没有危害到任何人。邱宇华，你太过顽固了，我们这怎么是邪恶之术呢？我们是在创造。古时候，在人们可以觉醒和学习魔法系少得可怜的时候，还不是有各个领域的伟人在探索开创，每多一系，对我们整个国家人类都是增添一分实力，难道真的要等到妖魔壮大到足以将我们当牲畜吃掉的时候才意识到人类的渺小吗？大道理不是就你有，更何况为国家做出牺牲本就是每个法师的义务。 陆年大军统持着他的道理丝毫不退让道， 随便你怎么说吧，反正他不是你们军方的人，你们没权要求他做什么。这件事我也问过肖院长了，他也不会同意。 邱宇华也不跟陆年继续废话。 好了好了，你们俩好不容易见个面就不要吵了，喝茶喝茶，上头自然会有定夺。 坐在两人之间的帝都学府松鹤院长说道， 松鹤院长，我们还是聊一下学生历练的事吧。 邱宇华已经不想和陆军统再说半句废话了，却是和松鹤院长聊了起来。 哦，这个已经准备好了，还记得金林市吗？ 怎么是去那里？ 历练对每一个在校魔法师来说都相当重要，哪怕学校不强制要求历练一些想要真正能够出人头地的魔法师们，也会自己选择一条历练之路。要想成为强者，又怎么可以不做到身经百战呢？交换生会议当天，正是由帝都学府的松鹤院长来给大家讲解了历练的事项。明珠学府和帝都学府的学员们是往同一个方向历练，所以他们的会议是坐在一起召开的。 这次的历练目的地是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金林市。 松鹤院长说道。 金林市？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一座城市啊？ 对地理一向非常了解的晶晶忍不住开口了。他是一个记忆力相当惊人的天才，国内所有城市他都记得很清楚，可松鹤院长说这个金林市他确实没有听闻过。 这个金林市有些特殊，因为他在15年前便在地图板块上被抹掉了。 邱宇华老师缓缓地开口道。 地图上抹掉？ 众人都是一脸错愕的样子，没听说过有城市直接被抹平啊，况且一座城市被抹平又是什么概念呢？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